是现在，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？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。再不再来， 从此不再受伤害， 我的梦不再徘徊，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。 流行音乐的诞生为生活画下了一块明亮的音色，音乐呢更是丰富的、甜蜜的、快乐的、痛苦的、激昂的。音乐承载了生活中太多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。这首的知心爱人唱出了爱情的浓情蜜意，优美的歌词、婉转的曲调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，也成为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歌曲，并将80年代就已经出名的傅笛生和任静夫妇二人推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。这对的模范夫妻的歌声里有着不加修饰的真，也有着朴素踏实的爱。他们亲情演绎的歌曲也是对他们自己幸福生活的真实体验，打动了无数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普通人，也让我们在对唱的歌声中感受那些浓情蜜意。张国荣、辛晓琪，深情相拥。 不愿放开你的手，此刻可否停留？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，今夜怎能就此罢休？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， 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债，爱如风云翻涌， 再次深情相拥，时间这一刻停， 千万不要开口再对我说，爱情只为今夜不走。 既然相信会有思念的忧，就让你我俩长伴左右。

首歌就会想谈恋爱，忘掉不自由，钱会花很多，朋友责怪。有时这就是好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彩虹跟着跑出来，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。 失败。

等于爱自己。

许我曾经背起你脱轨，你怎么死我为死罪？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？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？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，难道要我向你下跪？痛心太痛，就在这一夜，我和你缘分已冻结。2201夜，我只求一个了解，你却不承认你已爱谁。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？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？也许我曾经背起你脱轨，你怎么死我为死罪？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？难道你 和家人共用丰盛晚餐的同时，别忘了还有为你准备的音乐大餐，寻找大餐里的音乐美味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我是潘玮柏。